又变更。 是变样了。 张德柔心说，我没见过这么唱戏的。 哎， 这如果我按原来的词儿唱着不像话， 嗯， 怎么办呢？ 啊， 得了，今儿个就今儿个吧。一透袖 怎么样， 叫起板来了 啊，唱上了， 把词儿全改了啊。 啊，改词儿了。 哎， 怎么唱的？ 众将官 哟， 听那毛衣铃， 这点唱原版， 原版。 哎， 有本俺的东在马场，过了东个地，只过了在那城楼，饮了酒扶不起，左右亲的同人， 两个 对， 这是四人吗？ 打草加一刀，这都是那老人 残兵， 还有年轻。 是啊，还有没胡子的呢。 诸葛亮你费心机呀，潘一毛蔡一忠外事内也虚，你定是空个城，不用想来，我决心定，城内准不埋伏兵，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，夺取西城，往个里冲，杀！ 要进城啊！ 我一听怎么着，要进来 啊！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呀！ 是啊， 我，哎呀，司马懿呀！ 啊， 你且听得了， 好，道上白了。 想我治国出世以来难争破产，破产不胜，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这我怎么办呢？这个 怎么，我这你怎么办呢？ 这哎， 怎么了？ 一低头 啊，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， 他审查节目呢。 哎呀，团长啊！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？ 废话，我倒霉到他身上了、 啊、 当时看见他，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啊。怎么唱的？ 此前向后院团长倒叫山人起团的场，僧家编制里不杀个两，两国亲同里多了一夜霜，老君八个的都要上，陈楼之下乱嚷嚷，司马懿他要把陈进，倒叫治国无主张，老弱残兵人听我讲的、 讲什么？ 最顶山的人，咱快投降啊！ 投降了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。今儿的经典名段中呢，和您欣赏相声《诸葛亮遇险》。在相声《诸葛亮遇险》中啊，使用了相声表演中常用的荒诞夸张这种表现手法。相声是一门笑的艺术，可以把选择的故事情节进行夸张或者荒诞的表现出来。什么是情节的夸张和荒诞呢？把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加以放大，这就是夸张。把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绘声绘色地为您讲出来，这个就是荒诞。例如在这段相声里啊，20位马谡参加诸葛亮的派将，西城一下出现了8名老君，都有拿墩布上台的，这些都是现实表演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这些就是相声中的荒诞表现。和您说完这个段子呀，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最后送您一首王杰演唱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。